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关浩全。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嘅系民主。民主曾几何时咧，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都系非常之天经地义嘅。天经地义到咧，就连最极权嘅国家咧，都会自称自己系民主国家。所想而知咧，民主嘅价值系几咁不容否定。但系近年我哋开始多咗否定民主嘅声音，好多学者同埋专家都指出咧，民主经历紧一个倒退嘅情况。今时今日到底我哋点样面对民主呢？民主仲值唔值得我哋去追求呢？今日呢一集呢，我哋就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啦。所以我哋就想讨论一下民主到底最终会唔会战胜归来。咁首先就介绍一下我哋咁多位嘉宾同埋我哋其他主持拍档啦。咁呢，首先就要介绍呢边嘅洪恩。咁如果大家有睇呢个节目嘅话呢，其实都见过上过嚟几集啦。咁都系一个好好嘅拍档啦。咁之后佢都会越嚟越多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度嘅。咁另外呢，就要介绍呢边嘅波仔黄邦华。咁呢，佢就係其实通识教育部嘅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嘅讲师啦。咁亦都系研究政治哲学出身。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请咗佢嚟助拳，同我哋一起讨论下呢个民主。咁呢，最后要介绍嘅呢，就是我哋今日嘅嘉宾许宝强。咁呢，佢就係呢个流动共学嘅执委啦，亦都系呢个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系嘅客席副教授。咁呢，佢就平时主要依家呢几年主要就係研究呢个教育啦。咁但係其实都有好多关于民主嘅文章嘅。咁今日就想去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对于民主嘅睇法啦。咁样。咁我哋依家呢就正式开始讨论民主喎。咁或者我哋即係最基本喺进入去问下民主嘅价值之前，我哋不如讲下民主系啲咩先啦。咁或者就交个时间俾洪恩啦。不如你讲下其实我哋一般人点样理解民主呢？ 其实一般人呢，我諗香港人大家都好关心民主啦。其实民主其实有唔同嘅表现方式嘅。咁我諗香港人最关心嘅就当然系一人一票啦，有真普选啦，即系有平等嘅提名权同埋备选权。咁而其实呢啲方式呢，我哋可以叫做系一种间接民主嘅方式啦，就系当我哋成个社会要做一啲决定嘅时候，我哋总唔能够每次都大家公投一次个决定，即系每次都用投票决定晒每一个做法点做啦。咁所以我哋就会用间接民主嘅方式，就去选出一啲代议士，或者选出例如选特首咁样，咁就揀一啲人出嚟帮我哋去讨论啊，去审理啊各种嘅政治决定咁样。咁我諗除咗呢啲大家會平時覺得啊，民主好似就係一人一票真普選冇篩選咁樣，咁但其實係咪仲有一啲更加深層次啲嘅方式去理解民主係啲咩呢？ 或者我補充少少，因為呢我哋就係最一般就覺得一人一票咪民主囉。咁但其實有好多國家都有一人一票㗎嘛，但係有一啲國家呢，特別係一啲可能比較極權啲嘅國家，例如北韓，例如可能俄羅斯，佢都有一人一票㗎嘛。但我哋唔會覺得係一個民主國家嚟㗎嘛。咁當然可能係本身佢嗰個制度有啲問題啦，但係可能亦都係佢再缺乏咗另外一啲嘢。咁所以就係到底係缺乏咗啲乜嘢令得佢唔係一個民主國家呢？即使擁有一人一票，或者問下許生啊，我諗應該會有啲睇法。 如果我理解呢，即係歐美呢或者西方講嘅民主呢，英文就 democracy 啦。democracy 如果係希臘嘅詞源，你可以拆開兩個部分啦。democracy 係 demo 係前面嘅一個部分啦。cracy 係另一個，當然希臘文我唔識讀啦，所以即係個寫法都唔係咁，但個詞源係切開呢兩個部分。咁兩個部分前面嗰個 demo 呢係其實指人民咁嘅意思啦。後面 cracy 就係指一個即係管治或者係一種主權。所以拼埋呢，即係民主，即係喺歐美西方嘅詞源大概就係人民嘅主權或者人民自我管治嗰個意思。咁我哋今日講嘅更多係似嗰種直接民主嘅一個講法。咁頭先講嘅代議政制或者選舉一人一票呢，其實嗰啲係所謂間接民主嚟嘅。例如你選一個代議士，然後佢代表你喺議會裏面發聲，或者係爭取一啲追求一啲你嘅需求。咁呢種呢喺古希臘嘅時代呢，其實唔係咁嘅意思。嗰個民主係反而係人民自我管治嗰個意思。 咁或者所以可以咁講啦，就係、民主最基本嘅理解可以話係一人一票嘅選舉，但而呢個制度本身要體現嘅其實就係一種人民自我管治嘅一種精神，或者一種背後嘅價值。咁所以其實可以至少拉開呢兩個層次去講啦。咁但係我諗其實民主可能都仲有其他嘅一啲嘢要需要配合啦，或者唔知波仔你會唔會又有啲睇法呢？ 唔係，其實我覺得頭先阿全你講話分兩個層次咧係幾好嘅。其實我覺得更加可以進一步係講到係分三個層次嘅，因為咧民主其實你可以分到係首先最general 係有一個民主制背後嘅價值，佢嘅原則係啲乜嘢？咁第一個原則就係佢係可以追溯翻去英國哲學家 John Locke 所講嘅政治平等啦，就係每一個人生出嚟，無論你係有錢又好，窮又好，你聰明又好，蠢又好，其實你都係有一個平等嘅政治地位嘅，即係你唔係天生嘅就可以管治其他人嘅。咁民主制背後嘅一個咁樣政治平等嘅精神。同埋再其次呢，就係、是、第二個精神，就係一個人民自己管治啦。就比如剛才許先生所講，就係、是、如果大家都係政治平等嘅，咁你點樣能夠係去justify 自己嘅管治呢？你唔能夠就係話我先天大過你，所以我就可以管治啦。所以民主第二個精神就係一個自主啦嘅精神，就係話政府係人民嘅公器。所以政府如果要管治你嘅話咧，咁需要一個授權喺度。咁你係平等同埋自主兩個原則啦，就係要係人民親自去立憲法，之後政府係跟翻個憲法去管人民。咁人民就可以係即使我係俾憲法管住，我依然都係自由嘅。咁你跟翻呢兩個原則咧，咁你就生出咗一個咩民主嘅制度，就係一個人民係可以公平去競爭政治權力嘅制度。咁具體顯現出嚟就係一個一人一票啦，就係我哋可以有一個定期嘅選舉去選拔一個立法機關，然之後由呢個立法機關去監察行政機關，同埋或者領導行政機關去施政嘅。同埋再進一步就係另一個制度，就係去 make sure 每一個人都係有一系列嘅基本權利，例如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咁咪可以去幫助佢哋去有效參與政治嘅。咁民主制度具體顯現出嚟呢，就是一個一系列基本權利的保障，同埋呢一個定期選舉的出現。咁同埋再進一步就係咧，你除咗呢個制度之外咧，你如果全部嘅公民都係好討厭呢個制度嘅，即係我全部都支持專政嘅，咁呢個制度其實都係 run 唔到嘅。咁所以民主嘅第三個層次咧，就係公民佢需要有一定嘅美德啊，例如話佢哋會尊重其他人嘅講法嘅，佢哋係會包容嘅。佢哋係可能會我掌握大權，我唔會有權使到盡嘅。我係會係俾一啲 public reason 公共理由去解釋點解我咁樣施政嘅。咁我覺得就係如果我哋睇民主，我哋必須係要睇原，即係佢由佢嘅原則、由佢嘅制度、由佢嘅美德。咁佢哋係三個互相嘅支撐，因為有啲國家你會發現係佢哋係承認個原則，但係冇個制度嘅。例如話係北韓或者中國，我承認政治平等嘅。但係我冇呢啲制度。如果有啲國家係有嗰個制度，但係啲公民係冇嗰啲美德嘅，例如話俄羅斯咁樣，即係大家都鍾意普京咁樣，咁有個制度其實都冇乜用嘅。咁所以你如果冇嗰個原則呢，咁嗰個制度就冇咗道德基礎。咁但係如果你冇嗰個制度嘅話呢，咁嗰啲原則亦都冇體現嘅空間。咁但係如果你係就算有嗰個制度、有嗰個原則，但係你冇啲公民嘅話呢，咁、那、嗰個制度最尾都係會崩潰嘅。 我呢度想稍微少補充頭先講嗰個民主作為一個即係平等，即係要有一個原則啦，係一個人民即係、人人生而平等，咁然後可以參與決策嗰個管治啦。咁呢個同一人一票直選咧，唔一定係相關嘅。所以頭先阿全同波仔你提，就好似一人一票啦，係其中一個支柱啦，大家都可能承認啦。但古希臘裏面咧，即係譬如雅典時代嘅作為一個城邦嘅民主咧，其實佢有啲設計咧就唔係一人一票，佢係搞住抽獎，即係一種即係隨機抽籤出嚟，係分派佢作為喺即係譬如公民議會裏面參與一啲公共決策或者安排嘅一種設計嚟。咁呢種設計點解要咁做呢？同一人一票有咩唔同呢？因為你頭先波仔提嘅，即係譬如話競爭，即係一個公平嘅競爭嘅機制。但呢個競爭你諗呢，要選舉嘅時候，我哋可以想像下選舉要競爭，要讓人哋選你呢，你需要話到俾你啲選民聽，我有值得你選嘅各種品質。咁所以即係大家要喺即係譬如話喺鏡頭面前，我哋即係公開我哋嘅政綱，或者係我哋嘅即係立場或者口才等等。咁呢啲品質係咪同你實際執行或者係施政嗰啲能力相關呢？有時可能係，有時唔係嘅。譬如你口才了得，係咪代表你就可以做到一啲有益於即係成個社群嘅事呢？即係未必係。 另一方面會唔會話我哋而家個國家幅員廣大，咁我哋行一個代議政制而唔係一個直接民主，係一個無可奈何嘅事實呢？ 因為這個是後期，所以我說剛才波仔你說過是對的，特別是你用 John Locke，就是譬如說是過去一百年以內那個發展裏面出來的一種民主的設想，可能一百或者一百零年的一個年代，那大概我們都會接受這種代議政制，一票直選。但是其實民主如果你追到古希臘呢，講緊兩千多年的一個歷史。咁兩千多年呢，即係有另外一個學者啦，就係你哋即係正正係曾經即係都任教過嘅黃少剛教授啦，咁寫本書仔呢叫民主四講，佢亦都有提過啦，呢兩千年嘅歷史裏面呢，民主嘅想像係頭先嗰種想像嚟，即係人民主權嘅想像。因為民主權呢就未必係一人一票直選，一人一票直選始終都是一個間接的代表。 但我想這裡其實未必有一個矛盾，因為其實可能是一種歷史的發展，追回最原初我們未必是這樣去理解一人一票的，可能是最直接的民主。但是發展到現在就可能好像剛剛波仔說，無可奈何，因為種種歷史的因素變到今時今日這樣的政治的表現。 我想好快整理一下，因為剛才大家其實都分享了很多很豐富的對於民主的講法。咁我想好快整理一下，其實係咪咁理解呢，就係我哋平時會好一講起民主，我諗大家就諗就係好似剛才咁講，就係一人一票啦，真普選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只係剛才如果用波仔剛才講三層嗰個分析呢，其實呢個係中間嗰層，就係、是、一個形式嚟嘅。就係、是、我哋民主嘅時候用啲咩形式去決策咁樣。呢個係一個決策嘅形式。咁但係喺呢個一人一票嘅形式之下呢，其實佢有一個原則或者有啲理念做佢嘅基礎嘅，就係頭先波仔講嘅自由啦、平等啦，其實呢啲形式咧都係為咗實現呢啲理念先至去產生嘅啫。咁如果你冇咗背後呢啲理念咧，其實你個形式本身係未必有佢嘅重要性嘅。咁我哋其實點解一路想追求呢啲民主決策嘅方式，就係希望有呢啲理念啦實踐到。咁而除咗呢啲形式之上咧，我哋亦都希望係個民主社會，除咗投票之外，都有互相尊重啊、互相包容呢啲嘅特質嘅，有啲公民特質嘅，係咪咁樣理解咧？ 而我諗啱啱許生想提出嘅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到底民主嘅一人一票能唔能夠體現到佢嘅精神咧？就係、是、自由、平等等等等等啦。咁或者我哋下一節哲學有偈傾，繼續翻嚟討論。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啱啱其实许宝咧同埋呢个波仔嘅讨论咧，我谂嗰个争拗点其实会喺呢一度，就系到底民主呢一种制度点样先最能够体现到民主嘅嗰种自主啦，同埋平等嘅价值咧。咁可能波仔就会觉得比较一人一票可能体现到，但系而许宝就会觉得咦唔系，其实可能最直接嘅民主咁可能先体现到，咁所以佢就会提到一啲抽签嘅制度啦。咁咧，但係因為呢個就會，我會覺得係一個比較似係 matter of degree 嘅問題。咁或者咧，佢首先我哋其實再要討論嘅就係、是、其實民主講緊嘅價值到底係啲乜嘢啦，甚至乎佢嘅制度點樣先能夠最體現到佢嘅價值啦。咁所以我哋或者首先討論咗佢嘅價值係啲乜嘢先。咁或者就由自主呢一點去開始講起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咧，我哋會話自主呢種價值係一種內在嘅價值，就係、是、民主本身。這個制度就內涵的一種價值，就跟工具價值對樣的。工具價值就是民主作為一種工具能夠帶來一些良好的結果。所以我們稍後都會討論的這件事。或者問洪恩先，其實民主怎樣能夠體現到這種自主的價值，可不可以說多一點？剛剛我們就點出了。 因為我們其實剛才一直是討論用什麼方式表現民主，但其實背後我們先要問的問題就是，其實民主為什麼是好，民主這件事為什麼值得追求，即是我想這個是我們現在很要先解決的問題來的。而剛剛我們其實講了的位置就是，民主為什麼好呢，是因為它本身是實踐了一些道德價值，它好是因為它是可以實現到一些我們想追求的價值啦。而自主就是一個其中一個很核心的，就是其實在一個社會裡面，我們大家做一個共同的政治決定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自主的權利去決定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而唯有是我可以在政治上面有發言權，無論是投票又好或者其他的形式又好，我只有我哋可以有能力去決定個社會係點，我哋每人都有份嘅咧，咁我哋先至可以有真正嘅自主嘅。因為如果喺個社會入面，我明明個社會我有你有一份，我有一份，但係我冇份決定，得你話曬事嘅話咧，咁其實冇人可以做到自主嘅。咁所以其實第一個我哋覺得可以民主可以實踐到民主好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可以令到我哋真係可以做到自主。 但我想再 clarify 下，其實呢種自主係咩意思呢？因為如果我哋話自主嘅意思就係透過我哋一人一票去決定自己嘅將來啦，咁其實好明顯民主係做唔到呢樣嘢，因為點解啊？就是、因為哇，我哋投完票出嚟個結果未必係我哋想象咁噶嘛，可以出現咗同我哋想象嘅相反嘅結果噶嘛，咁咪好明顯見到咪就係我哋決定唔到自己嘅將來咯。透過我自己嗰一票，可以係我明明想投一個代表勞工基層嘅人啦、啊，點知出到嚟可能投咗一個即係出到嚟個結果係選咗一個中產。 意思因為唔夠票啊嘛， 係 咪？ 咁咦？咁咪我哋冇辦法體現自主咯？會唔會自主嘅意思係另一個意思咧？所以就可能民主體現到啦咁樣。 自主係一種我估係大家有呢、這個意願，亦都有能力，亦都有一個機會啦，係讓我哋可以介入公共事務。頭先如果即係自主係還要喺個人。你自己要決定一啲你想做乜就要做到嗰樣嘢咧，我估呢個同即係公共政治上邊講嘅係有一個差別嘅，因為公共政治始終要即係同其他人相處，亦都要即係我哋叫商議又好啦，或者係透過談判又好，透過各種唔同嘅規則達至一個公共嘅決策。咁因此自主一定要補充另外嗰個價值嘅一個原則，就係平等。即係當如果有啲人嘅聲音會大過另一啲人，儘管我哋大家都可以有權利去參與呢個即係政治嘅過程，但係如果個設計裏面呢讓到有啲人呢可能係由於種種原因呢佢可以即係做出決策，喺一個集體決策裏面呢嗰、那個參與嘅程度係低於過其他人咧，咁呢種我哋都覺得係一個有問題嘅，亦都係限制咗呢個公民自主嘅一種狀態。 除咗話參與公共事務之外咧，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民主係預設咗有一個政治社群嘅，即係佢哋有個共識嘅，就係話我哋係要透過一個公平嘅程序去sort out， 就係話我哋呢個公共事務應該點樣安排，邊個可以做統治者咁樣。咁頭先阿全所講嗰種民主嘅失望嘅成日出現嘅。因為係例如話，我好中意希拉里，但係最尾係選咗 Donald Trump 出嚟嘅咁樣，係啦。咁又或者我哋成日聽到民主要含淚投票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下下都係民主，我哋見到啲唔中意嘅結果，我哋就我哋就唔中意佢啦，我哋就要推翻佢啦。咁其實唔係一個健康嘅民主嚟嘅。咁所以民主其實係要預設咗係有一個咁樣嘅政治社群，係大家有個共識係要接受個結果嘅，願賭服輸咁樣。我參加咗個程序。咁我最尾都係會尊重翻個結果，只要個程序係公正嘅 （procedural justice）。咁但係咧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啦，就係話如果嗰個國家係冇一個政治社群，即係統一個政治者嘅政治社群嘅話，會點算呢？即係話你見到緬甸，咁緬甸羅興亞人係一啲係絕對嘅少數嚟嘅，咁同時係俾啲主流壓迫嘅。咁你見到喺緬甸民主就變成係一個主流壓迫少數。嘅一個嘅一個工具啦，咁對羅興亞嚟講，其實佢哋冇 self rule 嘅喎，你無論係軍政府又好，定係民主政府又好，咁佢哋都係輸硬嘅，佢哋都係得唔到佢哋嗰個應有嘅對待嘅。咁即係話，如果係冇政治社群嘅存在嘅話，民主會唔會變成係一種大多數人嘅暴政咧？嗰、那個 self rule 會唔會變成係啲暴政嘅？借收部咧， 所以呢度同意嘅，但系就補充一個，即係嗰個程序究竟係乜嘢係一個公平嘅程序？一個政治社群啦，即係劃定，包括古希臘嘅時候講民主，甚至抽籤咧，都唔係所有人都有份抽籤嘅，都係所謂佢嘅公民、公民嘅 奴隸 冇機會可以，所以你都係劃界嘅。咁呢個係即係一個前提啦，可以理解啦。但係呢個前提以外咧，點樣去界定一個公平嘅程序咧？咁頭先我哋傾上一節傾一人一票係咪一種安排就係、是、最能夠體現呢一種價值嘅，即係一個公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主參與嘅。抑或有另外一啲即係形式，另外啲安排，另外啲程序可能更好嘅，亦都有啲另外啲形式可能更差嘅。譬如功能團體可能俾一人一票係更差啦，我哋會知道，或者一個大獨裁者由佢決定曬，咁呢個可能比功能團體又更差了。但係一人一票係咪就係最公平、最即係平等嘅一個程序呢？我哋發覺仲有一啲即係可參照嘅一啲對比，譬如話古希臘雅典時代嘅一種抽籤。咁、今日講抽籤，好似大家覺得話有冇搞錯啊？抽籤抽嗰啲人可唔可以管治？但你再諗下咧，今日我哋即係民主制點解我哋可能遲啲再傾啦，下一節可能會傾呢個民主倒退啦。那個現象點嚟咧？就係、是、我哋投票率越嚟越低嘅，而家我哋可能對 民主的信任可能越嚟越低，呢個全世界現象。點解唔信任呢？就發覺你投咗票，發覺投極都可能贏唔到嘅，即係好多人啦，特別係嗰啲低下階層咁。點解就是、因為我哋知道現代民主選舉，就算一人一票啦，有好多門檻，個門檻其實好高嘅。譬如你要好多錢啦，你要賣廣告啦，你有各種公關啦，諸如此類咁。咁呢啲唔係所有人都有呢個品質或者係能力去進入嘅。咁但係係一人一票。 但可唔可以講？但係我想試下講下就係頭先許生你講嗰個抽籤。咁其實有兩個問題先嘅。首先咧就係、是、抽籤，佢其實代表住雖然好似係一種 equality， 但其實是一個 equal chance， 即係你只有一個平等機會啫。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係民主背後嗰個 equality 咧，其實我哋通常講係 equal respect。equal respect 嘅意思就係話你每一個人都可以喺個程序入面係有一個 say， 係有一票去決定，又或者係話嗰、那個民即係、就是、個民主制度係要尊重每一個人嘅尊嚴，佢哋有啲權利咁樣。咁所以 equal chance 同埋 equal respect 係唔同嘅。同埋其次嘅就係咧，如果我哋用抽籤制嘅話，其實係預設咗就係全部人民都係有一個差唔多嘅參政能力，差唔多嘅管治能力。咁 which is 係好困難嘅。你街邊求其揾一個人，咁點樣能夠主持政治會議呢？點樣能夠去有足夠嘅政治知識呢？點樣能夠即刻寫份財政報告出嚟呢？即係你一個 division of labor， 你尤其係現代社會政治越嚟越係複雜嘅時候，咁我哋唔同嘅階層可能有唔同嘅擅長，有啲人可能係專職係比較擅長啲係管治嘅。咁如果代議政制係代表， 唔應該係一個專職嚟嘅。我估即係古希臘嗰個信念咧，就其實係有一啲可能好專業嘅，譬如軍事咧，咁佢就唔係用抽籤咁嘅制度啦，亦都有一啲選舉制度去保證。譬如我哋而家講現代裏邊有啲專業，可能你都唔應該用抽籤嘅。譬如醫生可能唔要去抽籤去做醫生咁啦。但係管治係乜嘢專業呢？我哋可以思考一下。 嗱，所以我諗咧，依家嗰個問題就由討論自主呢種價值啦，去到討論平等啊，因為我哋會發現其實自主同平等好難分開啦。如果我哋講緊自主係一種參與決策嘅過程，係啦，咁就所以我哋會發現參與呢個決策嘅過程，而民主好強調要平等。所以啱啱我諗佢哋兩者討論緊嘅其實就係平等呢個概念點樣去理解啦。而可能而我都想乘住波仔嘅問題再問多啲嘅，就係、是、因為咧啱啱其實許生你講緊嘅一直都係一個希臘嘅社會啦，而希臘嘅社會其實我哋知道係一個小啲嘅城邦，咁人數少好多啦，咁所以我哋會見到似乎就係比較容易做到你講嘅直接民主啦，甚至抽籤啦，而可能波仔都覺得抽籤本身可能有啲問題，而但我哋調翻轉放翻入嚟香港或者好多國際嘅大國家啦，其實好似好難做到呢種直接民主喎，即係點樣可以體現到呢種平等呢？我哋冇辦法一個可能幾百萬嘅社會、幾百萬人嘅社會可以做到呢種直接平等。 呢個都完全同意。嗱，我哋即係再傾可行性係另一個話題啦。我哋頭先個主題咧係傾翻究竟邊種形式係同民主嘅理念、價值，以至於嗰個公民素質係接近嘅。咁我哋而家係即係比較概念上面釐清先啦，即係究竟係邊種。咁我頭先講你話一個 matter of degree 一個 spectrum 咁啦，即係有一人一票直選，亦都有功能團體呢啲間選，然後可能有 dictatorship 嘅呢一種，即係最離民主遠。但係仲有一種我哋忘記咗嘅，就抽籤係好似冇攞出嚟傾嘅喺即係民主概念上面。咁當然你頭先講嘅兩種平等可以係咁思考，但係就算翻翻呢兩種平等咧，一種即係關乎於即係equal chance 嚟講，另外一個 equal respect 啦。我哋都好難話即係抽籤係相對低嘅喺 equal respect 上面，即係你要做一個即係論證，點解佢嗰個會比起即係一人一票嗰種？你講專業裏面啦，就係、是、除非你覺得管治係一種好專業嘅一個領域，係需要一啲即係大部分人做唔到嘅，即係佢要有訓練，可能讀過政經系、讀政治哲學先可以俾佢。咁呢個就係柏拉圖講嘅，即係辯論上面傾嘅。 我都咁樣講啫。 咁呢個就係好違反民主嘅即係一種原則。 但 係其實 唔係，但係我嘅意思係話，就算你講話係即係一人一票。是最容易是不是一人票，即是 I mean 是、那個、 抽籤 是最容易可以是去輪選到一個適合的管治者的。但是現實的就是你如果在街邊你求其找一個人，那你叫他寫一份財政報告出來的，那沒可能的。還有就是你想想，如果我們是求其抽籤，那抽一個人是可以管治核彈昂樓的， 咁其實好恐怖嘅一樣嘢嚟㗎 喎。即係唔使嗰個管治要寫財政報告㗎。其實寫咗財政報告嗰啲管治。你睇我哋財政司寫個財政報告係咪一種好嘅管治。 OK， 咁呢個可能未夠好啦。咁但係唔代表就係話呢個就係我哋可能係作為民主社會，我哋成日鬧啲政客，我哋成日係鬧啲管治者。咁但係我覺得好多人討論民主係忽略咗一樣嘢，就係係咪我哋上台真係會做得比佢更加好呢？ 喺呢個可以傾嘅，但我只係提出另一種可能性，我哋係久違啦，或者係忘記咗，應該攞翻翻嚟，即係再處理。 所以其實個討論非常之激烈啦。我諗就係拗緊，其實我哋點樣理解平等啊？似乎呢度有兩種去理解平等嘅概念。啱啱就係例如波仔講嘅 equal respect 同埋 equal chance。咁或者我哋留翻 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到底點樣先能夠體現到平等？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咧啱啱相當激烈啦個討論，咁而波仔就急不及待想有啲回應，咁我俾個時間你啦。 OK， 嗱我同許生咧，咁頭先嗰個討論係有兩個位啦。首先就係第一個位就係我哋對 equal respect 有唔同嘅理解，咁就我覺得就係一人一票或者係一個輔以基本權利嘅民主制度係可以體現到 equal respect， 咁但係許生覺得其實你抽籤都係體現到 equal respect， 咁但係仲有第二個爭拗點，我覺得更加有意思嘅就係我哋點樣睇人民啊？即係許生覺得一人一票都可以選拔到一個好嘅統治者，其實背後係預設咗一個對人民好高嘅期許嘅，就係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抽籤制係可以去容易選拔到一個管治者。咁就係、是、你其實對人民係一個好高嘅期許嘅，就係、是、就係你已經係預設咗你求其揀一個人，佢都有足夠嘅議政能力、足夠嘅施政能力。咁但係咧喺呢個位，我想試下提一本書嘅，咁就係2007年有一個經濟學者叫 Brian Caplan， 咁佢寫一本書咧就叫《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就叫理性選民的神話。咁佢係引用咗好多嘅 empirical studies 咧，佢就係去指出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以為。即係民主理，就係、是、民主理論 assume 咗每一個選民都係好即係好將佢個選票好認真對待嘅，好仔細咁樣去選擇去投咩票嘅。咁但係 Brian Caplan 佢即係佢嘅研究就發現，其實絕大部分民主社會嘅選民咧，其實都係亂咁投票嘅，係啦，即係好多時候佢哋係會好 彰顯咗一人一票嗰個制度嘅局限。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哋手上嗰票係咁微細嘅時候，佢都係亂咁投票。 正係由於微細，所以佢唔係太重視。你可以咁樣讀。 我覺得頭先我哋其實一路討論緊民主嘅價值啦，體現咗啲咩價值啦。但我覺得你有另一個都好重要冇辦法忽視嘅位置，就係、是、你民主體現咩價值都好，我哋諗一個政治制度，我哋究竟要唔要行民主制嘅時候，其實我哋係想除咗要體驗價值，我哋更加想係真係有做咗一啲好嘅決策啊嘛！即係我哋揀一個制度嘅時候，你唔係純粹想體驗價值噶嘛，你係真係想我哋希望有啲好嘅施政、好嘅法律、好嘅決策。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定要睇個後果嘅喎，我哋一定要睇你個價值，你個制度，你話體驗得再好都好，再即係再 呢個好係點樣去定咧？你係講緊工具價值，我估即係 民主 係一種工具價值。 呢方面都冇辦法忽視，你一定要講你個後果係咪好咧？ 個困難咧喺即係民主嘅討論裏邊咧，就係邊啲人可以決定乜嘢係好咧？乜嘢施政係好咧？即係譬如話經濟增長快就係好，邊個決定嘅咧？對乜嘢人好咧？嗱，你如果冇呢個釐清咧，我哋冇辦法啦。intrinsic value 咧就反而去離開呢一個即係公共價值。佢民主本身就係好，民主因為體現即係自主平等，本身就係一個值得即係體現或者係鼓勵嘅價值。咁但係你而家工具性咧，我哋就要問工具最終要達至嗰個係咩東西喎？邊啲人判斷？咁你又要翻咁係咪一個民主程序去判斷咧？民主程序係咪要體現 equal respect 或者係 equal chance？ 如果係，應該係點設計？就要仍然都擋唔開嗰個即係 intrinsic value 嘅討論。 但我覺得其實你話可能當一啲好爭議性嘅政策嘅時候，例如你話發展緊要啲，定係可能保育緊要啲，咁你當然呢度有好多背後已經好多價值嘅預設啦。但係其實你都可以調翻轉，有啲施政好明顯係差嘅，我哋應該大家都會覺得差噶嘛。你歷史上面你都可能見到有唔同嘅，有時真係統治者當佢做一啲 major mistake 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會同意係有高低之分噶嘛。起碼技術上面可以講到 呢個真係好爭拗性咯， 就是、大家同意嗰啲，即係甚至你話搞出一個好獨裁嘅，亦都有即係卅年代可能納税，亦都有三成幾嘅人去投佢票嘅。咁究竟乜嘢係好壞呢？即係而家有藍絲黃絲啊，香港有，究竟你講藍絲嘅好定黃絲嘅壞呢？即係其實呢個係好大嘅問題，而民主係唔可能係保證一個完全嘅共識嘅。我估大家要同意，如果唔係就唔需要揾方法去處理唔同人嘅意見底下，我哋點樣即係 live together。 唔係，但係我覺得係嗱，首先就係民主冇可能有一個完全嘅共識。咁但係至少你嘅程序係有個共識先啦，即係你至少知道要尊重係嗰個程序先嘅。咁但同埋第二樣嘢嘅就係，我都係想翻翻頭先對嗰個人民素質嗰個assumption嘅問題，就係話你如即係如果絕大部分嘅人其實佢哋可能冇咁熱衷去討論政治嘅。即係可能對個政治係覺得冇乜所謂嘅。咁嗱，首先就係你如果抽籤制嘅話，咁其實係你將係好多根本唔 ready 係去管治嘅人，咁即係 include 咗入去個 pool 嗰度，就係你可能隨時都會俾人推上個管治位嗰度，佢可能係德不配位嘅。同埋第二樣嘢嘅就係其實呢個都係對民主一個好大嘅 challenge。就話其實你無論係一人一票又好，你無論係抽籤制又好，你其實對人民都係有一個期許嘅。咁但係人民究竟係咪能夠配到我哋呢個對民主制嘅期許呢？ 但 即 係但係 intrinsic value 就正係咁咧，即係佢唔係即係假定有一啲咧已經係好高質量嘅人民，我哋先推行民主制。如果係咧，我哋會翻翻去舊時嗰啲討論，就係、譬如你香港人根本係未足唔 qualify 可以推行民主，所以你等多五百年。 Okay, 唔係咁講嘅，即係調翻轉，你可以話設計呢啲抽籤制咧，就係、正係就造就一個機會咧，讓所有嘅民眾有機會進入呢啲公共管治嘅過程，學習公共管治。如果呢個學習公共管治咧，唔係一個好似學習醫療嗰啲咁專業嘅一個狀況咧，佢應該可以即係透過 take turn 輪翻輪替咧，佢係越嚟越清楚，即係究竟個polity 係應該點操作嘅。 但我諗波仔可能會咁答你，就係、其實如果你話，我諗你嘅意思就係話，你如果想點樣學好踢波啊，你咪落場踢咯。 冇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係咪真係會學得好咧？我哋其實經歷咗好多，即係我諗嚟美國民主都行咗一段時間啦。但係係咪結果出到嚟好咗咧？ 轉美國嗰個民主咧，行咗嘅時間全部係間選嘅。即係佢低温開始咧，個憲法上邊咧，即係你話三權分立又好啦， 總統都有 town meeting 嗰啲嘅，即係 town hall meeting 嗰啲 嘅。係，但係整個國家嘅體制咧、憲法裏邊嘅設計咧，其實係有另一種講法咧，佢係即係避免呢一種直接民主嘅。譬如你總統制同呢、這個即係議會，然後嗰個 Senate 之間，其實係一個 check and balance。嗰啲 balance 咧，其實就係減低嗰啲直接選舉或者直接民眾介入政治決定，所以總統嘅權好大嘅，即係選咗出嚟咧，你就係選佢作為一個間接代表，就同即係古希臘裏邊咧，即係透過公民大會，即係每次咧傾重要事項，係所有全體公民三萬人一齊喺個圓形廣場裏邊開大會，最低限度要有六千人。咁咧嗱，你頭先個擔心咧，佢喺體制上面，你頭先講係一個制度程序嘅設計，去保證呢個平等嘅。佢呢啲都有諗嘅，即係譬如話你你擔心選咗個人出嚟，嗰個人咧可能佢品質好鬼差嘅，俾佢喺度搞亂曬。咁第一，你就唔會係一個人會決定曬佢嘅功能咧，其實即係嗰個職責咧，其實有限度嘅，即係佢可能係淨係設計議程，做一啲即係行政嘅事務，佢唔可以話即係選咗佢出嚟咧就係、主導，即係可唔可以放飛彈啊等等，唔似而家啲總統權力嘅，唔係咁。咁亦都有一批人喺旁邊嘅，即係譬如話佢一啲公民議會裏面咧，仲會選一啲即係唔同嘅代表，嗰啲唔同代表咧輪翻係做主席。即係每人咧，可能係一段時間，譬如有啲甚至一日做一日嘅啫，第二日要轉俾第二個人，大家去 take turn 去學習，所以係冇終身制，亦都唔會長到一個足夠時段令佢產生一啲好壞的效果。 但係我意思係話，許生其實 assume 咗就係好多人都係有興趣， 冇興趣 嘅。 所以係呢個責任嚟嘅，甚至開嗰啲公民大會咧，好多時佢唔肯去開咧， 佢要 send 啲警任嘅 ，send 警察去捉嗰啲人去開會，所以民主同時係一個責任，因為你覺得佢係一個 intrinsic value， 大家係需要有呢種公民嘅品質。咁、那個公民品質唔會天生出嚟有嘅，你唔好等佢有。 要培養。 咁你要培養，咁點咧？有時係要 discipline 嘅，即係等於我哋而家話，即係學習咧係一個 disciplining 嘅一個 process。你唔可能係冇呢個。所以佢甚至 send 警察，我唔係完全同意，我意思係係一個責任，責任你就要去投票。 係咪有啲似陪審團咁樣，即係抽動到你啦？ 抽動到你，你唔可以逃避呢個責任。 有兩個問題嘅，首先第一就係、咁許生其實係咪覺得一個民主國家係有啲係要強迫所有人 都是要准备成为领导人，甚至可以是用武力，甚至可以是要逼他们，总之你要对政治有兴趣的，即使其实我是对 Marvel 电影的兴趣会大一点，即是一。其二呢，就是究竟你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你是不是能我哋 given that 就是我哋而家普遍公民佢哋嘅素质冇可能好似有雅典嗰阵咁好，其实我都觉得美化咗雅典嗰阵时啲公民嘅，但係咁系咪其实我哋有个善治同埋自主平等之间嘅两难呢？即係會唔會就係話，如果我哋要尊重自主平等，我哋就要 assume 就，我哋好難講善治啦。 但我始終覺得你個討論裏面咧，即係有兩個即係因素咧，可能要需要區分嘅。一種就係民主係咪會產生一種好嘅後果？你講嘅善治又好，或者你頭先阿洪恩講嘅，就要產生一啲好嘅政策。咁呢個係工具性嘅一個討論。另外，民主本身作為一個體制，作為一個程序咧，佢本身係有 intrinsic value 嘅。嗰個咧就係要培養一個公民品質。公平嘅、自主嘅、equality of respect 等等呢啲品質，你係要 nurture 嘅。 但 係 我嘅意思係話，但係 嗰個強迫性都唔係想象話係即係有個大阿哥，然後唔係嘅，嗰個都係公民討論上面，我哋需唔需要設計一個規限？ 如果咁講，會唔會你同埋波仔嗰個矛盾其實未必咁大咧？因為我聽落似乎許生你係想講民主，如果有種內在價值咧，係可以能夠體現例如平等啦、自主啦，咁而呢種嘢要培養嘅，咁所以你只不過講緊一種理想嘅圖像，但係而波仔講緊嘅就係話現實上我哋能夠真係有一啲好好嘅民眾帶出民主嘅能夠用民主帶出一個好嘅結果咧，波仔就覺得似乎未必喎，咁會唔會？ 呢個我係同意喎，而家係冇喎，因為長期我哋冇呢一種民主訓練啊嘛， 所以似乎你哋兩者一個係講緊 intrinsic value 啦，而另一個可能係講緊一種 instrumental value， 而但係個討論就係我哋會發現討論呢兩種價值嘅時候咧。好難分開去講啊，所以波仔就再推一步，就帶出話，咦，會唔會似乎有一種善治同埋一種理想之間嘅矛盾喺呢度，有一個兩難嘅情況出現呢？而似乎好似我哋一直經歷民主都係一種咁樣嘅矛盾嘅局面㗎嘛，我哋一直都希望可以體現到一啲好好嘅價值，但一直我哋發現其實好難體現到㗎，就因為可能關乎呢個具體制度嘅落實啦、民眾質素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似乎好似呢度見到有一個張力喺度。 民眾質素呢個位咧，其實我特別想關注，因為我知道許生其實近年都有寫好多嘅文章去分析而家我哋個狀況啦，即係其實唔單止香港，其實喺歐美地區都有一個所謂民主倒退嘅現象，其實其中都好關事嘅位就係我哋啲人民係咪真係好我哋理想中嘅嗰啲好會喺大家參與公共討論，然後好了解個施政，然後大家好 constructive 咁樣去傾一個政策出嚟咧，定係其實唔係咁咧？我覺得呢個會唔會許生可以講下？ 系就系冇嘅，而家即系缺乏呢啲。我想我话同你，而冇呢啲，点解我哋要翻翻转头？就系、是、因为我哋讲嘅民主系冇实践过嘅。即系如果系用呢一种原则嘅自主或者系平等嘅，过去全部系代议间选出嚟，而选举咧本身有啲人讲到咧，甚至去到一个讲法就系唔系民主，系选主。即系你四年选一个出嚟，选咗出嚟就佢做你嘅主人啦。即系。特首又好，或者係呢啲 Trump 都好啦，然後佢嘅權大到不得了，你嘅監察基本上係冇，不過四年之後你可以唔選佢嘅，所以係一種選主。咁去到一個地步咧，當民眾覺得哇，選完出嚟做出啲嘢咧，我哋覺得即係唔係好認同嘅，但係你都冇乜方法咧，係咁嘅狀態底下。民主倒退，或者我覺得民主唔應該再參與。 所以我諗我哋依家個討論其實已經開始慢慢進入去講民主現實落實緊嘅情況啦。咁或者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深入啲去探討呢個現象。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哲学有偈倾。咁啱啱其实咧，我哋就已经开始讨论紧民主倒退呢个情况。咁我知道波仔其实有少少嘢想讲嘅，咁我就几个时间你啦。 其实咧，点解我哋而家讲民主，我哋会讲咁多工具性嘅价值？即系好似我头先系不断强调工具性嘅价值咧，其实就因为我觉得民主嘅工具性价值令人失望，系近年呢个民主化退潮嘅一个好大嘅原因嚟嘅。因为自从2010年之后咧。咁根據翻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嘅一個統計咧，我哋見到其實全球差唔多所有國家咧 佢哋嗰個自由指數都係有一個衰退嘅跡象嘅。你都越嚟越多嘅成熟嘅民主國家係被民粹政治困擾啦，即係好似美國選咗 Donald Trump 出嚟啦。又見到好多新興嘅民主國家，例如話係泰國啊、菲律賓啊、俄羅斯啊、匈牙利啊、埃及，佢哋係倒翻轉頭，佢哋去追求翻專制嘅。你見到係好多專制國家，例如話啊，中國係越嚟越係有自信嘅。中國模式一帶一路咁樣。咁其實背後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民主國家嘅人民係開始對民主失望。點解呢？就係因為佢哋以為有民主就係一個好嘅社會啦。但唔係出嚟嘅啊，即係一啲威權政府轉型翻俾民主政府之後咧，個社會係出現咗就係派閥鬥爭，即係唔同嘅人為咗係去爭奪啦，喺個選舉入邊贏之後醜化對辯，之後就去鼓動一啲族群矛盾。然之後又或者係你一啲嘅政客透過選舉選贏咗之後，咁但係俾其他嘅敵對派係扯貓尾，咁於是就變咗佢哋冇乜施政能力，就解決唔到一啲經濟問題，造成經濟衰退。咁於是就變咗就好多嘅民主國家嘅人民，佢哋覺得就係似乎民主制唔能夠帶嚟一個好嘅社會嘅，於是又倒翻轉頭，佢哋就覺得就係我哋寧願追求強權啦。咁所以點解普京喺俄羅斯有咁高嘅支持率啦？咁於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係話我哋見到好多嘅人民喺善治同埋自主平等，即係我哋而家嘅民主係一個內在性嘅自主平等，但未必能夠達成善治嘅情況之下，好多人民係會走去追求善治嘅，因為良善嘅管治多過係追求自主平等嘅。咁於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係我當民主真係有內在性嘅價值，自主平等，但如果佢哋嘅工具性價值係唔夠好嘅話，咁其實對人民嘅吸引力其實都係好弱嘅。 呢個我同意嘅，即係同意阿波仔嘅講法啦。即係我而家開始咧，好關心即係三十年代嗰、那個即係社會歷史狀態咧，同而家嘅香港或者係全球嘅狀況對比啦。咁你都發覺當時咧，即係好多地方咧，即係透過民主選舉係推翻民主制度，即係嗰種係民主嘅一個倒退咧。其實今日唔係一個特例嚟嘅，歷史上都。而當時出現咩情況呢？即係你知係三十年代全世界有個經濟大衰退啦，有各種嘅即係戰禍啦。咁佢你所謂嘅善治，即係好似達至唔到一種我哋今日大家好即係 value 嘅一啲價值，包括係咩呢？包括就係經濟增長、安定繁榮。舉個例，民主係冇保證呢樣嘢，因為我哋頭先講民主嘅從前開始咧，佢嘅原則係一個自主同平等，係一個程序上保證係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呢個政治，然後受到 equal respect。大概是咁嘅意思，咁佢冇保證會達至，即係出現頭先講嗰啲咩經濟增長啊，即係呢個係冇保證，所以你頭先都啱嘅。喺一個時代咧，當佢嘅經濟，如果我哋用一啲長波理論咧，我哋而家係進入一個即係經濟嘅即係 cycle 裏面啦，可能下浪嘅。你點睇都好咧，全世界開始即係繁榮嘅即係盡頭，可能即係接近緊，起碼一波裏面啦。咁各種矛盾咧會浮現。咁然後你要求嗰啲執政者咧要解決曬啲矛盾，處理曬所有啲問題咧，其實唔係民主制度設計所可以承載。所以喺呢個意義上咧，民主倒退咧，我哋見到係一個好合理嘅一種社會嘅一個狀態嚟。 我諗同埋咧有一點好重要，其實就係社交媒體嘅興起，我覺得同其實同民主倒退可能有啲關係，就是、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噶啦，你其實我哋好容易出現一種。所謂遺漏啊，我哋喺上網度淨係喺回音壁，我哋淨係會同翻啲同我哋意見相近嘅人去溝通啦。咁而好容易出現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大家淨係講自己嘅嘢，而睇唔到其他派別嘅觀點啦。咁就會好容易令到你自己就更加覺得自己啱，咁反而唔適合民主嘅呢種政制嘅實行啊。因為我哋通常講民主就係希望可以有一種理性嘅溝通啦，大家能夠尊重大家啦，然後能夠有一種互相嘅了解啦。但反而社交媒體嘅興起反而就令到呢一樣嘢做唔到咯。 喺呢個位置想引入一本書嘅，就係、是、咧上年呢個美國化學家 Cass Sunstein 咧，佢就寫咗本書就係叫 Republic。咁前面有個字嘅就是、井字，佢係我哋而家 Facebook 成日見到 hashtag 嗰、那個。咁其實咧嗰本書就喺度諷刺緊嘅，就係、是、諷刺緊社交媒體係會傷害緊美國呢個共和國。點解咧？就是、因為社交媒體其實是賦予了我們一個能力，就是讓我們去輪選一些我們接收的資訊，於是又令到我們可以接收一些我們喜歡的資訊，甚至是社交媒體是會助長這種風氣，它是會只是播一些我們喜歡見到的資訊，我們喜歡看的東西這樣。於是呢 Carstensen 就指得就係、社交媒體係會強化頭先阿全所講嘅回音壁 個問題。我想補充一點咧，呢、這個當然係大家觀察到嘅現象啦，好多人都提過啦。另一個就係關於即係而家嗰種社會狀態咧，係一個全球化之後，或者我哋叫新自由主義之後啦。社會的狀況呢是令到我們即是很關注這些經濟事務，剛才你說的那種善治都是的，那個善治現在的想像是很單一的，就是安定繁榮等等、當社會的關注在這裡，如果你有方法，即譬如說 so far so good， 我們、生活都不錯，失業率、低的時候，那個參政意願是低的。咁更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見到而家兩極分化越嚟越嚴重嘅。法國咧，無論邊個人上台都好咧，我哋見到即係全民退保又冇啊，最高工時又冇啊，我哋各種選邊個出嚟都好咧，都係得唔到呢啲嘢。咁你就發覺，咦？我投咗票仲有咩用咧？有咩意思？甚至投一啲即係民主派去即係想去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推動政府比較往民主平等。你發覺即係而家啲制度設計裏邊咧，都係越嚟越無效嘅，唔單止香港，香港好畸形啦，因為有功能團體，亦都有一啲即係好古怪嘅設計，令到我哋 DQ 啊等等，令到我哋嘅民主。所以我唔係話一人一票唔好，起碼俾呢啲 DQ 啊，俾呢啲功能團體好。但係你再講，甚至一啲所謂西方嘅歐美民主國家咧，佢哋嗰啲投票率都越嚟越低嘅。個原因亦都係佢發覺投咗出嚟嗰啲人咧，其實解決唔到佢哋呢啲即係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嘅狀況。個原因就係好多呢啲經濟所謂善治嘅最終要達至嗰個目標，安定繁榮，整個社會上面可以得到相同嘅果實呢啲咧，係其實冇辦法保證，因為咧係當政者一個國家裏面當政者，有時都唔可以決定究竟嘅經濟發展嘅方向，有好多跨國企業啊等等，其實宰控咗你內部嘅經濟。咁呢、這個亦都有一本書可以介紹咧，就是、Great Regression 啦，就係、其中一篇文就係Arjun Padurai 一個美國印裔嘅人類學家啦，佢寫一篇文叫做Democracy Fatigue， 即係個民主嘅疲弊啦，我嘅翻譯。咁佢就指出呢個現象係。過去嘅民主咧，由於係間選咧，因此好多品質咧出嚟選嗰啲人咧，其實可能吹水唔抹嘴，或者係即係有好多公關，亦都有好多錢資源做大嘅 campaign 咧，佢贏嘅機會大。但係呢批人咧，其實唔代表普羅百姓嘅，代表普羅百姓嗰啲反而冇資源或者冇呢個品質選到，所以對民主嘅反彈咧，譬如話我唔要民主咧，其實你都可以咁理解佢呢、這個。 我想點出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如果我哋民主要達成許生頭先所講咁樣，就係、是、人民係好熱烈咁參與嘅，係能夠有個良善嘅管治嘅話，其實係有好多條件嘅。例如話你有一個係好著重審議民主嘅公共文化啦，你人民係要好無條件咁樣熱愛呢個民主啦，意識到自主嘅重要性啦。即係話民主其實係 assume 咗有一班好嘅公民。咁但係有個問題啦，就係、是、如果喺一啲非民主嘅國家或者係過度民主中嘅國家，佢哋係唔存在呢個公民嘅。相反嗰啲嘅公民係可能好受互聯網影響啦，好 polarize 啦，即係好兩極化啦，又或者係可能好懶啦，根本冇興趣參與政治啊，即係對佢嚟講，可能民主黨同民建聯嘅分別，大概係同曼聯同曼城嘅分別咁樣嘅。即係我唔睇波，我完全唔重視噶啦，就兩隊波差唔多。 正想問你個分別喺邊？ 係啊，分別喺邊咧？咁樣係啦。咁即係話對嗰啲人嚟講，佢哋即係如果你係俾個民主制佢哋嘅，咁佢好多可能係達唔成善治。 你係講緊而家現實嗰個狀態啦，呢、這個 我 係 冇，即 係 有個兩難啊，似乎就係、 是、我係冇反對嘅、不過又係雞生蛋，蛋生雞咯。你要有呢種公民品質點嚟咧？天生就會有，係咪要有呢一種人，我哋先至去考慮呢個民主？抑或你係要設計一啲制度咧，讓到呢啲所謂 deliberate democracy 嘅習慣出現？我哋好似進入咗一個惡性循環啦。而啱啱許生又提到，其實我哋依家似乎瀰漫緊一種無力感啊！我哋覺得投完都冇用噶啦，都唔知投嚟做乜，咁所以就開始民主倒退啦。咁但我想問一下啦，咁講咗咁耐，其實我哋會唔會有出路咧？定係其實冇嘅咧？係咁噶啦，成世都。 我因此咧，民主其實一個文化計劃嚟嘅，我經常。一個 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ject 其實是改造人的一個過程來的，是讓他即是你剛才講的三種條件，波仔講就是民主的條件，包括一個公民的素養品質，以至一種理念的原則的堅持，那這些是要 nurture 或者是要引育的，就是要長遠可能在教育啊不同的社會生活習慣裡面慢慢形成。咁嗰啲點做呢？我估係你可以即係抽開嗰個即係政治制度嘅選舉裏面去思考啦。日常生活裏面我哋點樣可以培養呢種品質呢？譬如喺學校裏面班會嘅選舉，你可唔可以試下玩下抽籤？我舉個例，班會喎， 可唔可以公民嘅議會去傾問題，就唔係選一個班長，由個班長咧同學校或者係學生會同學校 negotiate， 一開波就玩而家我哋嗰個間選遊戲。咁間選遊戲咧就選班長嗰個人應該係好 talkative。 唔係，但係會唔會係杯水車薪？即係例如話，而家啊各大院校都有學生會選舉㗎。咁但係學生會選舉投票率會幾低咧？即係其實我哋會俾一次次機會好多人，但 因為而家嗰種選舉形式同我哋過去民主倒退，啲人唔想投票嘅選舉形式一致啊嘛。我話你試下玩下新嘢 ，nothing to lose 啊！學生會、大學學生會試下抽籤啊，願唔願意玩呢啲？ 但如果頭先個問題係在於，其實我哋冇辦法做到善治，冇辦法做到個經濟成果，所以啲人就對個政治領袖失望，然後就唔想投票啦。或者我哋覺得啊個社會好撕裂，你無論點樣做呢啲 campaign， 其實都係大家選自己中意嘅人。對於選出嚟對面嗰啲人，你都係唔 buy 噶啦咁樣。咁但係呢種方式又點樣解決呢兩個問題呢？即係做唔到成果，亦都圍路嘅問題。 我好坦然承認解決唔到，但我話你試下揾下真係解決到嘅方法，我估都冇乜方法解決到，除非你話即係革命啦，即係另一啲選項可以喺另一節裏面可以傾下革命。如果唔，就算革命都可能解決，喺歷史上都係好 tricky 啦。我哋可以討論。但係你要求一個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喎，即係我意思，即係短期裏邊而家 呢 種， 即 係 會唔會呢個其實就唔係民主點實行嘅問題啦？因為即係當我哋要一個社會係又可以做到唔撕裂，又互相包容，而且又可以達成到一定嘅政治嘅效果的。 但我頭先話做唔到係短期內，即係冇辦法達到你嘅要求。但係我哋可以做，係兩個唔同嘅問題。做就係要諗點樣去做，而做嗰種咧就係你要引慾咯。即係從今日起， 我諗其實今日嘅討論好好啦。我哋至少我哋未知民主會唔會戰勝歸來，但係至少我諗我哋做咗相當深入嘅討論，咁可以希望可以啟發到大家。我哋下個禮拜再見。